伴随着这首动感的旋律，今天的月影留声又准时跟你见面了。我是月。如果你看了最近上映的《巨齿鲨》，那么相信对刚才的这首歌呢，一定是有印象的。电影当中，杰森戴着草帽，拿着啤酒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的副歌。结果呢，片尾又播了这首托尼·罗勒的代表作《米奇》。那话说回来，《巨齿鲨》最近在北美票房是突飞猛进，已经被认为是中外合拍影片在国外商业市场取得最好成绩的代表作了。如今中外合拍的电影是越来越多，像是《巨齿鲨》的女主角李冰冰之前还曾拍摄过《生化危机5》以及《迷巢》。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两部电影当中的插曲。 One shot from you, I'm torn. the wolf. The devil in disguise has stole my heart and strapped it to a bomb of lies. Loving you's a big mistake. Dreaming is far too deadly. Running away, but there's nowhere to hid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must be out of my mind. You hit the bullseye, pin it on. My shit's so cold and black. Boy, you got me on the run. You're the reason that this heart is in my heart. Baby, one shot from you, I'm torn apart. Ain't no saving us, you hurt me more than once. And the damage is done.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九月三十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四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中外合拍的电影一直是看似吸引观众的好噱头。外国演员的加盟让电影更具国际化，但是奇怪的是，中外合拍电影啊，在国内并不吃香，口碑和票房往往都比较一般，甚至啊，有一些电影在看完之后，我们都不知道是合拍片，比如说电影《勇士之门》、还有《极致追击》啊，《绝命逃亡》这三部电影呢，评价都不高，但是由于是合拍嘛，这个制作呀尚属精良，因此原声带也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三部电影当中的配乐，《这多么麻烦》、《时光之虚》以及《你无法再拥有我》。 Everybody knows each other. Everybody wants to play. Everybody knows each other.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

不笑，没有表情真难受。他的眉毛像什么？像什么？树叶扁豆。没有多少魅力，没有多少温柔。鼻子长得像蒜头，呼吸急促像犀牛。美丽的大大嘴巴，偏偏让你眼花缭乱。紧闭着还能看，笑起来呀快闭眼。大象耳朵，戴上耳环，叮叮当当真难看。啊，高高胖胖，摇摇晃晃，大的惊人，他的饭量。哎，满头长发又干又黄，像是枯草，你也怎样？两条腿弯弯长长，可能因为营养不良。啊，三维和一上下一样，不敢细说，不能细想。的危险，虽然你是丑了点点，可是却会天天歌唱。难看不是你的错，我爸爸妈妈遗传。我的身边有你，给我奇怪的一种力量。我忘记了过去，现在天天天天把你想，只觉得你很可爱又很难看，有点冤枉。你是最美最美最美最美的最难看。 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啊最难看。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啊最难看。 你是地，我是天，天地之间长得永远。我是山，其实我对你没成见。我和你也算这回很有缘。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魔性的歌曲来自北京歌手李小龙啊，这是唱歌的那个李小龙哈。这首歌曲呢是1998年第一部中美合拍影片《夏日情动》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美国姑娘莉亚和一个华裔美国男青年，一个中国围棋手之间的情感故事。电影场景 95% 以上在中国拍摄，美国的导演，中国的制片。那2000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这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代表作啊，让世人看到了中美合拍片的独特的魅力。这部影片呢，也是成功的晋级了奥斯卡，捧得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至今依然是中美合拍影片当中最成功的一次合作。而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月光爱人》也让李玟成为了第一个在奥斯卡颁奖典礼舞台当中表演的华人歌手。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把它找回来，请爱我

带你拥抱天空，俯瞰大地，田园新地标，星厨大战，水枪大战，更多详情微信关注中粮智